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欢迎大家收看星期一晚的《熱血大球場》。今天兩位主持小弟 Anthony 和好拍檔阿近的，阿近就屬於今一周來到講就飲得杯落的球迷。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個大聯賽，即是大聯賽，譬如西甲、英超、意甲、法甲，唯一一支不敗的球隊叫做皇家馬德里，經歷過昨晚一個激戰之後就輸給西維爾3-2，咁都系临尾先追翻球，近少少3-2嘅啫。咁其实就西维尔嘅抗衡度，特别对住啲强队咧，一路以嚟都其实有能力去周旋嘅。咁啊叫做皇马，咁啊今场波输咗呢个2-3呢个西维尔。咁啊另一边厢阿近就巴塞就3-0，好似重振雄风击败呢、這个。要知道维拉利尔其实佢嗰个进攻啊，同埋其实个整体战斗力咧，一样系有喺度。咁啊阿近我见到昨日都振臂高呼啦，睇完3-0嗰球。 老实讲，其实呢个上半场嗰阵时，几老鼠拉龟下，不知从何入手， 不知从何入手。 但好彩就系、是其实关键系第一球系阿巴斯基斯竟然可以劏咗个沙维咁嘅直线。 其实即系巴斯基斯，所以嗰个传球能力，其实我觉得一路以嚟系有翻咁上下，但系佢又唔系属于经常出鞘嗰位球员嚟。咁啊，OK 噶， 焗佢要做 pivot 球。但做到嘢啦，至少嗰下。 其實沙治羅伯圖就即係你話全球就未去到爐火純青。咁如果恩尼斯達俾幾多球員包圍住嘅時候，巴斯基斯咧，佢都係一個好好嘅出球點嚟嘅。咁啊 ，OK 嗱，而家就三分叫 hit 住皇馬啦。咁啊，即係巴塞27分啦，皇馬就24分。咁啊，其實緊隨其後馬體會都23分嘅。咁啊， 我睇嗰下都好驚險啊！真係幾乎係最後一個攻勢搞掂咗咯。 咁啊，1-0叫做贏咗希韓啦。咁巴塞其实你话如果睇翻嗰个赛程，将会都进入几死亡啊！就因为下一场嘅联赛即系国际赛期之后啦，翻嚟就会再巴拿贝球场啊近啦。咁啊之后亦都欧联啦，对住罗马咁咧，理论上佢喺呢个欧联嘅 E 组咧就一枝独秀嘅。OK， 嗱咁啊，嗱其实原本咧。个赛程我哋今晚个编排就讲布伦敦打比，跟住讲罗马打比，咁啊恒大就亚冠就放喺最后，咁啊入到嚟见到阿近着住件欧冠嘅 T 恤啦，就正咗巴塞冠军，咁啊唔好理啦，不如就讲咗恒大先啦。广州恒大其实佢就亚冠嗰边杀咗入决赛啦，咁啊对手就系呢个艾哈利。嗱咁啊亚冠其实。上屆咪同阿松傾過，就係都係其實打兩回合啦。咁首回合其實就恒大就作客0-0叫做打和。咁嗱，點解同巴塞有關係呢？因為如果恒大次回合能夠贏波，即係捧杯而回咧，佢入到去呢、這個我哋而家再叫世俱杯哦，或者世界冠軍球會杯啦。咁都一個名啦，咁有機會咧就係會對住巴塞啦。其實上一年恒大就輸俾拜仁慕尼黑啦，咁啊去到我記得季軍戰嗰陣時係對住朗拿甸奴嗰隊球隊。嗰陣時係高士路定係邊一隊？ 唔係高士路，唔係高士路。 嗰陣勝 OK 唔緊要，係我記得幾位球員係完場之後圍住攞人啲同希望索取佢，即係或者交換球衣啊、球鞋啊，甚至乎即係好似人哋意甲攞冠軍，成身好似想同人攞曬佢咁。咁阿近其實我記得你頭先同我講，你係擔心巴塞面對住恒大。 我係好唔想恒大攞亞冠杯咯。 點解咧？ 即係我唔想去到日本睇波，係撞口撞面都係成扎土豪或者係大巴。 哦，即系你已经系决定前行噶啦。吓、啊，哦 ，OK， 嗱，你嗰阵时应该二月咯，嗬，十月中，十月中，你系十月中前行，我就听日前行啦。OK， 嗱，咁啊，其实有啲讲法就话，支持恒大嘅对手艾哈利，咁老实讲，嗰啲嘅球迷其实你系点样支持法咧？嗱，我就真系唔系话太过相信你，譬如你系艾哈利嘅球迷啊，或者点，即系你哋嗰种心态，话。咩中國狗嗰啲？ 唔妥強國咯， 係啦，即係 好簡單嘅。我以前唔妥德國，歐洲三大杯賽我都係捧德國隊，德國啲球隊噶。 OK 嚇，咁啊，即係噱頭嘢 OK 冇乜問題。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即係我覺得呢一隻有，其實老實講都唔係睇緊波咯，即係似係睇人撲街，睇人 PK 嗰只嗱。但係你話如果以波論波，我老實講咧，我老虎蟹支持恒大嗱。點解？因為譬如我即係譬如自己落場教波踢。我哋譬如东方人黄种人嗰种身形，其实点解佢出到欧洲就话唔够踢啫？系咪即系可能个体能身形嗰度 physical 嗰度输紧一截，但系其实即系我哋呢啲可能啱啱可能米七五平均啊，去到米八速度又唔算好高嗰啲嘅身形，其实我即系我觉得喂，点解人哋踢到个水准？譬如我哋香港波又可以学下，譬如学下。中國學下日本咁，譬如你話今次恒大個陣容，當然係巴西三劍俠啦，艾神啦，高拉特同埋保連奴，咁其實除咗佢哋三個之外，另外嗰八位嘅球員，其實全部都係已經係中國球員。咁金英權因為四強嘅時候累積夠要停賽啦，咁所以梅方今場波頂咗佢正選位，但係表現其實整屆嚟到講咧，梅方。佢都係好正路嘅，因為譬如張林鵬啊，其實金英權嘅幾位後衞輪流受傷嘅時候咧，所以頂上咧都係梅方嘅，咁其實個表現已經係算係穩打穩扎嗰只，咁啊左後防李學鵬繼續頂咗嗰個左閘位咧，因為其實周正咧之前其實佢。我覺得呢個球員幾好嘅，即係佢譬如左腳罰球啊、出波 OK， 但係因為佢之前有少少受傷啦，咁啊驚佢狀態不足就李學鵬頂咗。咁啊前面其實鄭智啦，加住呢個保連奴、黃博文、高拉特、鄭龍、艾傑臣。嗱，其實保連奴今場比賽咧，我覺得就我只可以用一個字形容，就係爺爺托尼。喂，佢中場嗰個作用，即係嗱，之前佢打熱刺啦，咁啊去到中超，有啲巴西媒體就話佢唔係太過高興啊，咁。但係我睇到喂中超嗰啲唔同大家逐一去細數，但係亞冠嗰個比賽，佢落到場嗰個對抗性啦，交波啊、效率啊、後上射門，其實完全是統治成場的比賽。老實講，冇咗保連奴，我係覺得今場波高拉特同艾傑臣的表現都在保連奴之下，甚至乎對方有啲嘅亞聯遊嗰邊嘅媒體都話係今場波佢哋嗰個主力八號仔列比魯都比保連奴嗰個光芒係蓋過。咁你話對方隊就我覺得會是七號嘅。艾哈馬迪嗰個少少黑人球員喺左邊係有少技術製造到威脅，但係你話整體嚟到講，我覺得首回合都係恒大嗰個發揮即係會係嚟得進攻入肉啲，同埋對個決賽好似有預備啲。畢竟即係呢班球員其實兩屆之前佢哋都應係出席過一次嘅亞冠決賽啊嘅。咁啊，真係唞上條氣先啦。之後咧講完其實。 頭先話細哨對上嗰次代表嗰隊巴西球會係明尼魯 明尼魯咁就係嗰陣時第三位咁啊，恒大就叫做都入到四強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今次再次係重温好夢啦。咁 OK 嗱，次回合就喺天體啦，就11月21號踢嘅。咁其實都老實講少少怪怪地，就因為你一個亞即而家決賽好少，即係分兩彎啦，咁都仲要分開兩個禮拜，再隔一個國際賽期，好似 呢個復古呢、這個歐呢、這個以前歐洲足協杯嘅決賽唔敢打法咯。 係啊，即係嗰陣時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啊，咁嗰陣時都仲係咁。其實早幾年意大利杯都仲講緊分兩回合。喂，今日阿近你知咩日子？原來就恒大領隊史高拉里嘅生日，即係大飛哥其實。老實講，呢十年即係可能自從車路士即係嗰轉啦，咁啊加埋翻到巴西，其實 實又不算好如意。其實呢十年嚟到講，對於大飛哥，佢個生涯其實並唔係十分光輝嘅，就老實講，即係你話當然佢喺南美嗰邊就贏過兩次，即係呢個自由杯啦，咁啊及後亦都帶領巴西隊贏世界盃，咁之後喺葡萄牙都有唔錯成績。咁但係呢十年，我覺得即係大飛哥可能喺呢一刻真係揾翻一啲嘅成功啦，即係喺亞洲。 即係諗翻起一四年夏天發生過咩事嘅話， 都係啦，係啦，係都我都數你話有預數大飛哥嘅即係比較頹啲嘅位， 即係人生嘅低谷爬翻起上嚟啦！即係呢樣嘢，咁對摩連奴都好勵志啊！ 即係咁都揾到摩連奴，好似都都可能差唔多，可能要執執個書包。喂，我啱啱睇到有一單傳聞就話係莫耶斯都有機會啊！大家其實 據說啫，只係 傳聞就都 前一兩日都話好似話佢聞到魷魚香咯 喎。咁即係莫耶斯其實自從教完曼聯之後，嗰、那個曝光率都好高，或者受關注嘅程度咁啊，都麻麻地啊，今年嘅表現啦，咁就事不宜遲，不如我哋再講埋呢場不倫敦嘅打比先啦。咁不如我哋睇睇兩軍嗰、那個出場陣容。咁咧其實出場陣容嚟到講咧，亞仙奴咧會係相對冇咁完整嗰隊啦，因為呢個貝林連啦，前鋒嘅和國特啦、張伯倫都唔能夠上陣咁啊，就靠呢個迪布基啦，或者迪布治啦，咁啊祖爾金寶頂咗個位置，前面就冇乜選擇啦，用呢個基奧特。咁其實祖爾金寶今場比賽嗰個表現會係其中一個最唔搶眼啦，即係可以咁講，因為佢嗱當然個經驗係上前啦，上陣咧機會都係近排叫有機會踢多少少，咁好似喺嗰個心態即係心理準備啊，同埋有啲個波到腳嘅時候嗰個決定啊，有少少猶豫啊，咁另外我哋睇埋熱刺嗰邊啊，熱刺其實相對地嗰個陣容係會比亞仙奴個調動咧係嚟得鬆動啲，因為傷兵就唔算話好多啊。咁啊，今場波少少亮點就係呢個阿里啦嚇，喺學神面前嘅表現都可以接受。去到下半場佢被換出，其實都係戰術需要。咁呢個球員其實我幾欣賞佢，雖然佢打中場，但係咧其實佢嗰個腳法咧又好細膩喎，侵略性亦都好夠啊。咁啊，其實佢一下下半場喺熱刺嘅右路突破到嗰下，其實佢爭少經驗，嗰個波佢太遲再交俾個前鋒啊，咁啊結果就越位咁啊都，但係整體嚟講佢表現 OK 啊，咁啊其實亞仙奴呢場波最後能夠一比握手言和，咁我睇得到就係嘅上半場亞仙奴嗰個氣勢上面咧，佢都係積極去攻嘅，因為老實講啦，即係呢場北倫敦打比又唔輸得嘅，雖然聯賽杯已經贏咗一次，咁啊主動搶攻嗱，但係熱刺咧其實佢嗰個打翻轉頭嘅速度啊，同埋侵略性咧，亦都係非常足夠嘅。咁其實倒翻轉頭，我會覺得係熱刺今場波冇錯啦，即係佢哋係十分年輕嘅。咁我覺得另外一位球員就係丹尼魯斯，好似幾次。哦，其實丹尼魯斯呢個球員咧，係我覺得幾大起大落嘅一個球員。往往佢好似係對住亞仙奴咧，佢特別醒神嘅。我記得上一季熱刺贏亞仙奴嘅時候，佢又係打得最好嗰位球員。咁另外其實今場波哈利簡尼啦，即係呢個近新年嚟加，其實到而家 overall 個表現都對版係嘛？ 佢啲波路似舒尼亞多啲咯， 似舒尼亞嚇。咁佢身形會好啲， 佢隔係中鋒嚟 咯。咁身形 OK 啦。咁其實幾次喺前場停到個波啊，同隊友嗰個互動咧，我覺得哈利簡尼呢場波整體嚟到計個狀態幾好，個狀態幾好。咁啊，反而係啦，咁啊第一球波亦都係嚟自佢嘅入球啦，嗰陣時就係、是、正正就係丹尼魯斯嘅一個冷不提防嘅一個長傳或者斜線位，就係、是、其實本身梅迪薩卡就出咗去，應該係掹住艾力神嘅，咁高智尼其實理論上應該褪翻埋少少補翻梅迪薩卡嗰個位，第一佢冇咁樣做，第二就係、是、其實當丹尼魯斯已經掘咗個長傳剁咗嘅時候，佢先諗住裝個越位。跟住係哈利簡尼就即係老夫嗌唔理你啦，就衝前去，因為單刀機會嚟。跟住老實講，你高斯尼一舉手嘅，佢一舉嘅話，佢未舉直隻手，舉咗半下，佢已經知道， 其實自己闖咗禍，係嘛？即係即係佢即刻縮翻，耷低個頭追。但係嗰陣時你個波落咗哈利簡尼嗰度，一個人對住獅子已經係為時已晚。咁老實講，獅子冇辦法封咗個近處，咁啊佢地波撳翻個尾處，咁我呢啲波就唔算係話門將嘅責任啦。咁呢球波1-0，咁及後阿仙奴其實半場嘅時候有一個換人調動，就係辛迪卡蘇拿啦。其實辛迪卡蘇拿，我覺得佢喺啱啱喺條合格線嗰度，即係你話係咪真係要拎咗一個咁高水準嘅球員？反而嗱，雲加佢就真係給予解釋，就話卡蘇拿表現係差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因為熱刺嗰個逼搶同埋年輕咧，佢真係有翻咁上下質素。而當下半場發明尼落到嚟，嗱發明尼換走卡蘇拿，其實嗰個用意係好明顯啦，即係希望中場個硬淨度繼續加強啦，即係同即係對手點踢你就同佢咁樣抗衡。反而我覺得就卡蘇拿呢個球員，其實對於阿仙奴嗰個控制嗰個節奏啊，keep 住個波啊，嗰樣嘢係至關重要，因為你攻擊你有奧斯爾啦，同埋有呢個山齊士、基奧特等等，但係你後半場嗰個組織咧，如果你冇咗卡蘇拿咧，我反而覺得其實頭15分鐘咧換發明尼落嚟，其實嗰幾下搶到，但係你及後熱刺適應咗之後咧，反而我覺得65分鐘打後，其實熱刺有幾陣攞到嗰下波嚟踢，即係如果嗰下反而嗰陣時卡蘇拿如果再陣咧，我覺得嗰個情況就唔會出現，因為你個波其實如果係亞斯洛落後緊，應該係再主動啲去搶攻，咁及後去到最後大約10-0分鐘啦，阿仙奴就空群而出或者主動去出擊啦，咁教授亦都有一個變動，就係換傑比斯出嚟啊，咁打咗個左翼，其實嗰下阿近有冇睇就嚟自奧斯爾嘅一個精妙嘅傳中，即係奧斯爾其實呢個球員有啲人話佢個歐洲助攻王嘅美譽係有少少水分，但係我又覺得 我哋冇咁講嘅啫， 你冇咁嘅意思， 我覺得佢係即係佢唔會係落得虛名咯， 咁 其實轉會嚟。轉會難阿仙奴嗰陣時已經係好多助攻王嚟嘅咯。 咁其實就因為其實佢助攻個範數真係全面，其實真係全面啦。譬如呢球波咁，佢走去右邊位咁樣斜線傳中望到個尾柱位，咁又或者有一啲喺禁區入邊好冷靜刮翻個地波出嚟俾個高位嗰啲人射入，或者有陣時攤啲直線嗰個時間，其實即係你各樣嘢夾夾埋埋，我覺得即係你話。即係歐洲助攻王就係當然係計個數字啦，即係計助攻次數啦。咁你又計埋睇埋個場面，同埋而家佢嗰個狀態喺亞仙奴嗰個作用， 係咪即係個意思啊？即係你即係唔傳送俾嗰個，即係之前傳送俾嗰個人係斯朗，所以即係實力冇黐 啊。佢都交好多 嘅，交好多嘅， 係啊。 根本咧，真系唔系阿斯朗系应该要多谢佢嘅。 其实斯朗而家入少咗，可能都关佢事。 冇咗佢系争咁啲。 咁即系唔系话詹姆斯迪古斯取代唔到奥斯尔。 皇马就令我极其总系将我啲好欣赏嘅中场球员立毁晒，喂！近呢几年系通通都系咁啊，佢又系咁样，伊斯高又系咁，詹姆斯迪古斯又系咁。 伊斯高真系好啊，詹姆斯迪古斯就早2个礼拜同朋友食饭，我就形容佢已经系进化到系，即系未至于接斯朗班，但系。就会是一个即是往后那几年来稳定入选金球奖最后23人的一个级数，即我觉得詹姆斯迪古斯是这样 OK 啦。但是讲回亚仙奴这场比赛，即是杰比斯入到来，其实他入完这球波之后，后面其实再有一个机会，不过比热刺后卫快一步炒了，我想哇杰比斯即是嗰入嚟嗰20分鐘都整一個梅開二度，即係我諗北倫敦打比都應該，即係呢場佢個名字都應該再入史冊。但係嗱，整體嚟到計，我覺得兩隊個發揮其實可能熱刺會可能52-48，咁即係熱刺會係比大家想象中係有驚喜，因為呢隊波其實今屆佢可能受注目嗰個程度唔及得其他球隊，但係其實你見到佢今屆普治天奴帶領之下係更加平穩咯，同埋更加突顯到佢年輕有活力、快速啊、具侵略性嗰個風格咯嚇。咁其實1-1握手言和啦，而家就有啲球迷就形容。阿仙奴再次叫做錯失咗一個上榜首嗰個資格啦，因為曼城今個禮拜就作客0-0賽維拉。咁其實而家你話論翻嗰個 聯賽的形勢呢就曼城26分啦，亞仙奴有26分，第三位李斯特城25分，曼聯繼續在頭四嘅，都有24分，第五就熱刺同埋韋斯咸，大家都21分，我始終覺得就即係路遙知馬力嘅，你話李斯特城嗰啲即係表現係真係好，但係能唔能夠真係有長時間嘅維持，甚至乎韋斯咸雖然屢屢擊敗強隊，但面對住弱隊嘅時候，又真係有陣時嘔心瀝血咗少少嚇。咁睇下，譬如愛華頓啊，又或者利物浦啦，利物浦好似稍稍有啲唔爭氣嚇。咁 OK 嗱，之後再講啦。咁譬如我哋講完英超啦，咁之後都數一數，因為今個禮拜都幾多大波，可能要攆埋聽晚， 攆埋曬一齊嘅好似。 係啊，即係啊，都分身不暇咁啊，即係。 都早啲其實係有一場飛躍落到亞迪士添㗎嘛， 啊，真係。 我連環式咁樣踢得， 搞係咁啊！即係往往國際賽期之前可能有啲大戰啊！即係成日國際賽期之前咧，都好似有啲球員受少少傷咁。 我係有個 plan， 直情係一同一時間要望住三場波。 真係都咁都係球迷嘅福分啦。咁其實意甲呢邊就當然係講一場羅馬嘅打比啦。老實講話點解其實羅馬場打比，我覺得 OK 嘅，好睇，即係仍然係。有火藥味之餘，大家係嗰個攻勢都 OK， 即係你有撳住人工嘅時候，對面有反擊。但係我自己比較失望就係、是，譬如托迪、迪羅斯同埋科蘭斯都即係唔能夠正選去參與呢場比賽啦。咁對面亦都冇咗莫利啦。咁羅馬其實今場比賽之前都幾多人擔心，就係個傷兵傷兵好多，即係多得好緊要。特別你見到而家其實阿近羅馬嘅正選陣容咧係冇意大利人。去到呢个我即觉得就系咯，即系我喺呢个题就好睇，但系乏味就系、是、乏味喺呢个我觉得比较失色少少嘅地方。咁 即系腥味，你嘅意思系？ 腥味同埋嗰个本土味啊，除咗阿罗马嘅正选就冇意大利人之外，咁拉素当然亦都唔多啦，即系可能简迪华、马哲迪咁就系咁啦吓。咁其实另外咧，阿近唔知有冇留意就系、是其实奥林匹克球场。佢將會喺南北看台，即係南看台就係羅馬嘅，即極端球迷咁啊。咁你邊就拉數，咁因為嗰度咧就會進行少少即係座位嘅改建啊、規劃咁樣樣。咁咧就其實影響咗佢哋嗰班極端球迷佢哋去觀賞嘅球賽。咁今場波佢哋杯角，咁你所以咧兩場。兩邊南北看台完全冇人，鴉雀無聲咁，即係呢場打比你嗰啲球迷有冇入場我唔知啦，即係可能鼠咗喺中間啦。 中華聽聲即係聲都幾大聲下， 都仲 OK 嘅，都仲即係爭緊啲啲啦嚇。咁但係你係論翻嗰個戰況嗱，羅馬其實就二比零啦。咁其實佢第一個波有啲啲運氣，因為迪斯高同埋對方守衞個接觸似乎未必入曬禁區。今日搏到個十二碼啦，咁佢自己亦都親自操刀啦。咁下半場就係謝雲奴嘅速度同埋，我諗係即係佢嗰個過波能力嚇，我哋叫過波啦。即係其實好得好誇張。我記得夏天嘅時候仲話有機會賣佢去卡塔爾嗰邊踢，即係嗰陣時就當然因為後備其實有伊杜比亞法基嗰度頂住，即係嗰陣時就唔係話好 care 佢走唔走，但係而家嚟到呢度，佢對住利華啊、強隊啊，譬如而家對拉素嘅時候，根本你三個人都好 mark 佢都好似太少咁，即係係啊，真係太誇張。咁另外就係、是。其實拉素呢邊二比零，但其實佢哋係咪真係踢得好差？又唔係即係譬如十號嘅菲亞比安達成嘅，有一下佢中間過咗兩個球員之後，再一勁射，其實嗰個波係我諗佢可能射低三分一個波位都已經係死曬角撞眉底入嗰啲嚟嘅，即係叫做錯失咗嗰陣時一比零一個攀平嘅機會。咁之後其實拉素今屆因為傷兵又多啦，譬如後防嘅迪維積啊。又唔係真係場場可以踢到，咁其實馬哲迪都復出，但係都唔係真係即係可以扭轉到成個局面咯。咁拉素又今屆整體嚟到講，都係比上季爭咗啲，即係除咗歐冠一開始輸咗俾利華古信，即係冇得叫做繼續打歐冠之外，咁其實聯賽嗰度佢都。有少大起大落咯，即係有陣時又可以表現得好好，即係水人射地，但係有陣時佢又會即係譬如贏完拖連奴三比零個，佢又可以輸翻俾 AC 啊，輸翻俾亞特蘭大，咁突然間又得翻一陣咁。羅馬呢邊好在 歇一歇咯，即系因为沙拉其实下半场俾劳力嗰个铲，其实喂现场睇真系以为断咗脚嘅嗰下，咁希望嗱暂时睇个报告咧就四至六个礼拜，咁两个礼拜叫国际赛期近咗佢，咁但系沙拉呢啲速度型嘅球员可能复出咧，要跑翻嗰个段速呢啲，即系我形容叫做摆喺边做癫佬啊，即系你见到佢。即係譬如歐聯對你話古信嗰幾下，你見到都係嗰即係老實講係癲佬嚟喎！你咁樣交落去就同你電單車咁衝落去咁即係發機已經頂咗比真力個 Pimica 個位，即係睇下伊杜比幾多球迷中意呢個球員，因為伊杜比上屆唯一亮點就係打比戰對拉素個入波，咁睇下出翻嚟會唔會好啲？咁呢場波因為托迪、迪羅斯、科蘭斯即係三個青訓都唔喺度，帶隊長臂章咧。就是尼恩高蘭，咁其實我有少少呢個決定，我覺得可以斟酌，因為尼恩高蘭佢個戰意同戰鬥力係好強，我明白點解俾佢做隊長，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更加可以試下帶隊長俾張就係文魯拉斯，因為文魯拉斯其實佢我因為我想隊波可以更加確立佢後防大佬個位置，因為我見而家嗰班好似都唔係好理佢咁，或者可能個意識唔夠啦嚇。咁因為如果佢能夠長期效力，咁又有即係佢而家91年出世嘅24、25歲，即係做是有時間或者空間培訓他做一個後防的領袖啦，咁即希望唔好後面成日變啦。雖然羅馬啲後衛賣親出去都3000萬，即係你馬昆奴斯、賓納迪亞嗰啲啊，咁希望呢個球員可以長期留守啦。OK 啦，咁意甲嗰邊繼續係費倫天拿第一啦，27分啦，國米27啦，咁羅馬就26，後面就拿波利25，咁其實一路都掹得好近嘅啫。咁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之後留意一下啦。咁過埋今日就停曬啦，之後。就入去呢個國際賽期啦，咁啊，香港隊都會對呢、這個即係對緬甸啦，會對去馬爾代夫嗰邊，好似話有軍隊保護添啦，咁之後就會中港大戰啦，咁啊，所以即係其實除咗歐國杯嗰邊會踢附加賽之外，咁我哋亞洲區呢邊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其實今個禮拜好多波啊，咁啊，聽晚都可能同大家講下德國啊，其他波啦，或者皇馬都可以聽日講嘅 ，OK， 咁啊，今晚節目時間嚟到呢度，下個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